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其实冇乜特别嘢。咁啱啱都唔系啱啱噶啦，前即系上喺播出之后前一个礼拜啦，就新嘅儿童保护案法通过咗，就二次元免责。咁我谂下，不如讲下啲 L game 啦。唔知点解突然间触发起上嚟。 简单翻译，我翻译翻啦，就系有人试翻 讲。系啦， 系啦，冇错。 咁嗱，介绍下先，我系杰特。 阿小姐， 系。 冇错， 系啦，嗱，今次咧就讲下啲 L game， 你咪美少女游戏啦，未必一定 L game 嘅，啲古灵精怪嘅嘢。 喂，一开始你话听系 L game 嘅喎。 喂，咁有阵时我谂下，有阵时一只传说中嘅你全国十二个地方追十二个女仔嗰只，好似唔系 L game 嚟噶嘛，但系嗰只嘅套租先系公认第一手一。 喂，但系而家都系讲 focus 喺个 L game 身上 啦。系啦，嗱，到时拉咗再讲啦。嗱 ，L 啲所啲成人游戏啦，其实最常见所谓吐槽点就系、是。游戏一开头就话本作品所有角色已经成年， 但已经有作品全部小学生嚟嘅， 所有角色十八岁，跟住入，但系最紧要系 入去入边全部小学生， 你入边望到都可以，仲可以话童颜儿啊，即系乜嘢之如此类，话佢化学召唤 Kit Kat 嘢，仲有一空嘅，但系有部分咧系入边直接话你听我十二岁，系佢讲你听我十二岁， 好大胆地话俾你 知。印象中其实呢种所谓叫做假。假成前十组啊，好似 其实都是应付班大人啫。 系嗰段时间特别多啫嘛。 二零唔系嗰阵时，系2003年呢、這个我唔记得第 N 次二保法改恶嗰阵时，又系话 规制咗， 要辣到埋去L game 度。咁后屘嘈完之后就退让，即系嗰阵，因为一开始个法案系讲紧系只要睇起嚟似唔夠稱嘅就犯法， 可以捉 嘅。但係後屘就變成就係宣稱過咗十八歲就 OK， 即係呢個叫做咩啊？接近係無限讓步嘅啦。嗰陣時係唱咗係大勝利嘅， 因為 2003年嘅。 因為通常如果淨係睇樣嘅話咧， 咩啊？宣稱二百歲，但係個樣得十歲嗰啲啊？ 咩啊？一個今年廿二歲，但係點睇似小學生入目壁都係咁樣啦。真实存在都系咁样， 现实就 系现实，你可以抄个身份证，但系 游戏里面都系得任佢讲， 真 系 自由心证嗰成 员，小粗因为大小学生喎。 咁佢变成任佢讲，咪变成点讲啊？基本上就冇嘛，变成嗰、那个 冇效力。佢基本上 名义上存在，但系实际上冇效力。 佢基本上佢都系个包装盒上面写住话过十八岁以上，但系入面系尽量佢唔提个年龄嘅。 唔系开 game 嗰下会讲嘅。 开嘅，甚至我都少啊，因为据我所即系比较啲再大啲嘅品牌就会比较谨慎少少。如果细啲品牌嘅 key game， 基本上全唔理嘅，就算数啦。 唔理都系， 唔系都系 都 系唔讲啊， 都冇讲，好似唔讲添啊，当佢唔存在。即系呢个就系头一段时间系威系细，跟住而家啲 game 佬咧个个加行字免责，结果咧玩咗发现到原来，又系得，又即系放个屁 咁。你搞清楚啊！呢个结果咧已经系争取咗之后，真系成功争取嚟噶，呢个系坚啊成功争取。嗱咁，但系其实中咧，我哋讲呢样嘢，我仲要讲翻个故仔就系、是，2003年啱啱好就系一个延期咗 N 年嘅 slow 雪啦，嘅佢发售。但系佢系濑一嘢啊？点解咧？因为佢入边咧系有个角色系若新樱花，我冇记错系十二岁，讲到明十二岁，但系嗰阵时系冇呢个规制嘅，所以系冇事啊。但系问题佢延到个法例出咗台，咁结果就系佢又要再延一次，然后将佢所有 HCG 斩晒，因为佢入边已经，因为佢官网当初介绍入边 game 都讲到明明白白，佢系十岁定十二岁嘅。即系所以佢系呢条法例嘅少数牺牲品。 不过印象中就真系除咗呢条法例之外，有冇乜嘢 game 真系濑咗嘢俾人告嘅？我又好似冇乜嘢错意 告。告就唔好告，因为通常都系呢头发现濑嘅嗰头 就会修正。 嗰头回收，唔系修正，直接回收。 即系做嘢噶啦，已经系。 不过修正都好似唔系好多，因为印象中我记得真系需要大规模回收嘅，其实冇多台，我大规模得嗰几一千几百只。 超大佬，人哋卖尽都系五千只，你想点先？ 系咯，你五位数，啲细嘅可能四位数。 唔好意思，历代嚟讲咧，系大部分 H game 都系过唔到五位数嘅，都系四位数嘅。 佢通常去到5000-6000都叫做好卖得噶嘛。 一般嚟 讲， 一千几百。 五百只回本，一千只有赚，咁你讲乜嘢啫？ 啊！ 即系佢系个成本系得到咁嘅地步噶嘛？ 喂，嗱，讲开呢度L game 啦，最新有个新即系上嚟新消息就系、是、L 虎就成班有跳咗槽过去开咗间新公司啦。 L 虎本身就系一个笑话嚟噶啦，而家。 烧 key 反而冇事喎，烧 key 佢烧 key 个女系家族又最重要点或者第四外姊妹。 其实依家啲 L game 反而有兴趣 ，Apple 近排其实出咗啲咩游戏？ 仲有出紧 M 嘅原 来， 最近有上年又出 NTR 嘅。 佢又冇出，成出 NTR， 系啊，依轮好似好多 NTR game 喎。 唔系，系近呢几年系特别多啊， 趋势嚟嘅呢个系一个。 乜差都 NTR。 其实所谓佢叫做 NTR， 其实都有啲普通嘅 NTR game， 但系入面系对呢个女角被 NTR 嘅心理系描写极少，即系基本上系搞完就同埋搞完就算噶，好多。 咁唔算 NTR 嘅喎， 但系你挂咗个 NTR 个名系会容易吸引到某啲。爱好者去 咁嗰下啫，咁系要嗰下啫嘛。其实大家都 系， 其实系好普通嘅强人嘅啫。但系佢只系入边多咗个设定，就系佢有佢有另一个中意嘅人，就咁大把咋，多个设定咁解。 同埋你个试点就系嗰个辅助咯。 我其实 我做 F 性嚟嘅算系， 其实唔系好识理解到 NER 呢种属性嘅争议嘅。 咪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觉得个女主角个感觉上好似俾人。 冇咁情，冇咁唔情，冇咁情愿咁。 简单讲句，越堕落越快乐。 系啊，越堕越快 乐。你见到讲你话堕 Q 咩落啫？顶你阿肺一插落去就已经另一个性格嚟噶。喂，大佬个开关嚟噶，一插落去就唔同咗性格。 嗱，讲开样嘢咧，我发现啲 L 嘅咩好难走就系啲女角系可以完全吓，你系咩设定嘅？点解咁嘅掣要唔同晒嘅你？ 咪话瞬间堕落啊！ 瞬间堕落啊， 都唔系堕，喂，呢唔系叫堕落，呢个叫急坠啊！ 唔系话嗰啲即系 性格分裂啊！ 你仲唔系话听你插咗落去，插咗个唔知咩开关掣， 就引发到佢身体嘅。 咩？其实呢啲系病毒 game 嚟嘅。 唔系，我睇有啲 game 系话系用 label 嚟做呢个主题嚟嘅，但系咧通常咧一场之后咧就已经系定一个性格嚟噶啦，有时系半场啊。 你班友有冇睇过 Chobits 噶？ 哦，喂，但系嗰只你插落去会食机， 咪对唔住嗰个战争。 喂，啲掣可以 programmable 噶嘛，明唔明啊？ 输咗好多嘢。 唔系，嗱，讲开呢类所谓 game 啦，我有一间唔记得咗一间厂咧，佢出啲 game 系清一色嘅，系用即系头先讲开，哈利讲开女性试点啊。一间厂我唔记得针 一间厂系专系出 NTR 嘅， 系啦，就专系女性试点嘅。 然后啲剧情公式系只只都几乎一样嘅。 你讲呢年啊？你讲 唔系 嗰间我唔记得咗咩啦，我记得系同好似系同阿托恩啲卡古啊，我唔记得系咪个名。 唔系卡古拿，唔系捉水， 唔系捉水，系但系个名系好似个名好似噶。 但系嗰间咧，佢特色嘅就系嗱，每佢一定系女角试点。第二就系 唔系佢开头一系男角试点，跟住去到半路钟头就换咗女角试点。 我唔系讲嗰间呢间草个人嘅，佢第一就系佢啲 game 咧特色就系啲女角咧就系女二世系女角做主角，然后就女角堕落过程，然后咧就佢咧就 multi ending 嘅普通啦，但系咧。佢一每当你玩过一个 ending 之后咧，佢就话俾你知嗱，行呢、這个咁行上面个选项就一二三四，行下面个选项就五六七八，咁保证你玩得掂嘅。而最妙咧，亦都系最奇怪就系、是，我点解你可选一个选项，成个世界唔同晒嘅？佢成个故仔，成个女角咧，突然间跳到另一个空间咁样嘅啲剧情系，我发现哇，你第二三种选项同五六七个选项，你系同一个人嚟噶，系可以莫名其妙到我都唔知乜套嚟做好啊！但系佢即不过依间厂我咧有个清一色嘅，即系其实几严咯。 都系嗰句，即系 H game 嘅最大目标就系服务群众啫嘛。 喂，咁讲到呢样嘢咧，我觉得玩 Airsoft 嗰啲超王系，我呢个觉得系几满意。无论咧，即系佢系真系叫做 H game， 佢系你譬如佢系战斗嘅，咁你譬如你打赢咗，你就纯爱啦；打输咗又凝肉。咁我觉得就或者 NTR， 咁我呢个我觉得系即系。H game 系即系近年系越嚟越走火，我反而觉得系玩翻超人系嗰啲 H game 系真系会满足到，同埋佢系多花样咯，嗰啲系。 喂，讲起话赢咗 L 输咗 L 咧，最新嗰只 game 讲男人捉咗三个女仔去地下室度去逼供揾佢，即系解开佢妹自杀之谜咧。 嗰套咩西度咩西堂嗰度？ 咩 暗唔系嗰个 暗尖西咩复仇？我睇第一套就系、是。哇！你点解搵到个网站俾播连播几日片系冇抽嚟拉你噶？ 系咯，咁咪唔系佢有讲过佢男主角系收咁佢计个时间话可以收埋到一个星期嘅，咁但系基本上佢个 ending 就系佢最终个男主角都系会自杀嘅，因为佢知自己走唔甩。 唔系， 我呢呢个呢、這个咧，我知呢、這个你讲边只嗰只嘢都系最。前排系动画化过添， 动画化咗啦，其实出咗啦，唔知想做咩咯， 唔紧要 嘅，即系讲句， 唔 系又系满足。 呢只 game 最妙就系个女主角系讲真说话先俾人凌辱，吓咁点解要讲真说话？ 莫名其妙，我系好大嘴，你讲真说话先俾人凌辱。咁 唔系唔系都凌辱，我觉得系唔系都凌辱。 因为凌辱系先行到嗰个故仔。 但问题系我睇动画。麻麻地咯，我知咁讲系。 动画就先唔好讲啦，动画就。啊、但游戏系我真系好吐槽，好强烈吐槽咯。 但系佢嗰个 太多吐槽位，而且唔实用，我觉得系。 我觉得佢玩嗰个估嗰个真相，我觉得几有趣啊！仲话最尾玩投票， 即系 上网投票，仲要有埋啲弹幕飞出嚟。不过弹幕飞出嚟嗰下系唔实用嘅。 唔系，嗰弹幕系吐槽噶嘛？ 吐槽噶嘛？即 系我唔系呢个紧后得，我中意佢嗰个系人增加差点投票。 对你讲话贴近翻现实少少，因为其实系攞生放送嚟做利他嘅啫嘛。 啊，依、这个我记得，即 系主题呢度咯，其实反 而即系好简单。你如果呢啲嘢你太讲常识咧，就好多嘢都做唔落去。 系 L game 系从来冇常识噶嘛，即系莫名唔系应该讲就系、是、奇想天开我唔好计，但冇常识我其实几介意嘅。 唔系咁讲真，好多时有啲就系因为佢无视咗呢个常识，你先会睇得开心噶嘛。有啲位 唔系唔合情，而家要唔合理先大镬啊嘛。 唔合理唔合理冇问题。喂，打到飞机就得噶啦。 唔系咁，你如果成件事咪为咗打飞机咯。 应该讲就系唔合理都唔系好紧要。最紧要就是你唔好嚟个吐槽咯，喺当场笑，即系当笑片睇。 咁你唔合理咪吐槽咯。 咁你笑到打唔到飞机就另一回事啦。咁嗱，呢个就真系大问题啦吓。 唔系，招奸就系、 是、即系起码就主咗成件事，我觉得。 招奸就系鬼作咁样玩到最后吓、啊，你真咧竟然变咗温情片嘅。 马上咪变成有你下边成上边喊咯。 系啊， 啊笑到吓、啊，突然间笑落嚟，因为今日鬼作虽然有鬼作系专爹嚟，我一知啊，销售名嘅，但系。你唔知边咁温情㗎嘛，你就温情妇女日记咁都得。 鬼作呢个系列就系讲緊，因为当年呢写剧本呢系冇咩好多出路㗎。咁佢就要冇逼住佢就去有啲又唔想放弃去写剧本。但系又点讲啊，正路你写漫画又好咩都好都冇佢份啦。咁佢咪走去搵 L 金，因为 L 金个要求低㗎嘛。 系啊。 佢照收，咁佢呢佢写 HG 嚟，佢又想偷渡返佢啲佢真正想 拉返落嚟啊嘛。 所以点解当年系好多呢类呢系 HGM 呢系讲緊死喺 HG 外呢，然之后问甚至有啲过分到你系觉得喂不如你拎走啲 H 啦，譬如啲 key 写啊嗰啲物体啦。 呢啲都好，呢一类 game, 再纯爱 game 都好好嘅试下。 唔系纯爱咁简单啊，佢直情呢佢系。 小说嚟嘅。 系 为咗成为 HGM 加啲 action 字入去。嗰啲 action 字甚至系不必要嘅。而只系因为只有 H game 呢、這个点讲真系好咁包容嘅业界啊，先可以俾佢哋出到。 即系F 唔系 F key 社咁样， key 社 对咯。唔系 key 嘅 key game 啊，黑 game 啊，佢专出名噶啦，喊死开回来啊嘛。 通常俾人叫得神作嘅十部八套半都系呢类物体嚟。 喊到肥啲肥嚟。 好简单，但系而家点解冇晒呢啲嘢？系佢好简单啫嘛。点解我唔走去写轻小说？ 嗯， 即系你 轻小说始终个入门门槛。 啊，呢个等 Harry 多新出道咯。 呢个等 Harry 讲你数而家写。game 剧本有几多个写轻小说？ 虚渊啦，建速啦，跟住呢个 田中罗密欧 系啊，田中啊，仲有啱啊先，仲有左边嘅。 总之就系咧，好多人咧都系咁啊，有少少躲啦，都跳咗去就写轻小说， 直接跳白算数啦。 因为好简单啫 ，H game 系一个绝对奖杯喺度十万。在历史上是得几隻 game 是过了上万啫、嗯。 即你刚才讲过了五位数都不难了，可不可以过六位数？ 库拉拉度 ，Air 好像勉强过到，卡隆都过不到。哦、即是点讲？你是讲紧系历史上刘岛明的十大作品，都未必是第一，都未必隻隻过到十万。 不过话翻转头，其实轻小说都不是隻隻都，即系你六位数都唔系。 但你始终个成本，写作成本低好多。 同样高水准的剧本，你想下一本轻小说。唔好话十万啦，得个零都系轻强嘅，一千你真系买一点嘅一千万都冇问题。 嗯， 即系你我画到，点解我同样都系写剧本，我仲要唔使师资配合，我当然我要有个策划家啦。 策划师咯，即系变咗系 唔使做系统嘅。 系啦，我又唔使搵个 system， 又唔使搵声优，其实我睇我成本系低咗好多，我系好轻松咁过到百万。 同埋又容易动画化。 我觉得即系你话讲 system 呢样嘢，即系唔知系明我思路梯。即系嗰 AVG 依类咧，即系都系即系波线剧情，其实都系小说，都系写主要写字。 都系小说，但系可以有 类似 book RPG 嗰种。 唔系唯独系即系你要个师资要配合翻个小说。 仲话一样嘢好重要 ，AVG 仲要系有个选项， 系可以改变个 分支呢样嘢，即系你系写多咗个分支，即系你话好似阿头先其实讲样 game book 嗰样嘢，嗰、那个思考思维。 系啊，但系问题系现在好少，因为第一好费工，我写百个结局，基本上我要多四倍嘅剧本最少、嗯，当然要睇你分期分喺边度或者系咩啦。你 last 嗰刻先嚟做分期可以冇咁多，但系 代表单薄咯。其实 一般嚟讲，如果你要八个结局嘅话咧，你系一个你系同你写一个结局系要四倍。你自己畫下個金字塔，你就知點解咁樣。係你要寫四倍劇情，但係你係有八個結局，但係你都係埋一隻 game 嘅。但係如果我寫小説嘅話咧，我可以我四倍劇情，我可以寫四本書噶咯。 喂，講開個結局咧，前幾排咧，Key 寫話當年即係話寫Kratos 裏面啊《騰龍陷阱》嗰線嗰編劇咧，講出嚟話當年其實佢係有諗過，喂當年佢有企畫嘅《行 After》，但結果就 ban 咗。 唔系，系有讲 after 计划，讲 after 计划系点样咧？唔系射飞镖，放心。佢入边讲紧，当初佢唔同人负责几个唔同线噶嘛。佢嗰阵时讲紧系啊，嗱咁到时人气投票，边个人气投票第一，就边个有 after。咁最后 知道就第一， 啊，所以最后知道第一，所以就知道 after， 冇其他人 after， 就系个 after 嘅原因系咁样嘅走出嚟。 但当初其实系有腾 after 个企划嘅， 大家都有谂，唔系大家都有谂定，因为嗰时未出，嗰未出，有大概谂过点样，咁佢谂乜特别多咁解啫，即系有。 因为当佢当编剧话，如果写出剧本，佢本人用到吉嘅。 啊，即系咁，佢谂到，因为佢谂得太快，到时写唔出啦，咁啊，佢嘅事啦吓。即系点讲？呢啲剧情咧，都话我做咗一，如果你讲 L game， 我做第二个套租嘅就系、是，其实咧男女要同时高潮咧，系几乎不可能嘅事。 唔 系呢样嘢嘅，曾经有只 game 叫做《马斯洛以我先呼嚟纯白交响曲》嘅，系曾经系只 game 入面系我个呢样嘢嚟玩嘅。虽然只 game 系纯爱，但系佢讲其中每条路线个初夜都系失败收场嘅。咁有啲路线就系话个女主角太痛唔做，但系有个啊学者嗰条线咧系基本上系次次都失败，虽然三四五六次，跟住先至系叫做勉强成功。但系嗰个系都拖咗成几一个钟头到嘅剧情分量啊，嗰度都。即系如果以打飞机嚟讲咧，呢样嘢就真系绝对系打唔到飞机嘅。 唔好意思，我好奇一问啊，咦？点解你哋咁肯定嘅？即系好似据我了解，听讲你哋都系魔法师嚟嘅。 呢啲系知识常识添，我觉得直情系。 你唔吸毒都唔使，你唔吸毒知唔知啊？ 玩嘢啊，大佬，冇你即系正宗嘅纸上谈兵啊 ！Sorry， 所以我讲嘅系事实就得啦。咁嗱。仲有，其實仲有嗰啲咧，佢係你會覺得佢係每一隻都一定會有，即係有時佢會有人先係偶爾係有，唔係係有時會有嘅，但係 last 最緊要嗰下一定係一齊。 唔係放心，我鬼頭先阿老師發問題，我加入就係、是、放心啦，佢有數字數嘅十。九八七， 而家有所谓，而家所有啲 game 咧，系唔知点解整咗叫做呢个射精倒数出嚟噶。 喂，放心啦，你一定保证同时高潮嘅。 要配合时间啊嘛，要。 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咧就 A V 走过嚟嘅、啊，即系 A V 你会成日见到爆发前 M 秒噶嘛。即系 唔系净系讲话咩要咩 equal 啊嘛？之前咧就系讲紧系用声音，如果佢有嘅 BVM， 即系呢个背后嗰啲啪啪声啊、啊啊声嗰啲，你如果有嘅话，你会听得佢系就到一下咧，系会拍得特别密到大家都 系 啊！我谂紧你而家系攞条腰嚟拍呢啲咁嘅声嘅话，你条腰应该断咗噶啦。即系 唔系呢就位嘅， 算啦，呢啲唔紧要， 即系话俾你知就嚟到咁解啫，成件事即系冇意思嘅，本身个密度。 佢会系equal嗰个嗌咗几分钟都未必到，如果你就咁慢慢揿嘅话，即系嗱呢个唔紧要，等将佢系俾个 signal 俾你， 俾 signal 你啫， 你到嗰个位你就自己准备啊。 其实我你啱啱讲呢样嘢咧，系点讲啊？佢真正写到白白咁样写明嗰啲倒数咧，就近年先会先比较多啊。 白白寸前几秒嗰啲， 唔系佢唔系用秒噶，因为 佢系用一个句白对白嚟计， 数字 换页啊， 数字换页。 你揿一下佢十九度数数字噶，数六字噶，好亲切噶。 佢话但系咧，我仲有啲 game 咧系点讲 ？auto play 嗰阵时咧系会跳过任何冇发声嘅，唔系跳过好快速咁飞过咗。 系啊， 冇发声嗰阵时咧，有时候会见到八，佢一出嚟已经系八。佢個十九已經唔見咗啦，跟住一跳去二，跟住就到啦。即係因為佢係用逐個 skin 啊嘛，但係如果你用 auto 教到最快嘅話咧，佢只得佢中間得兩個發音嘅頁，所以我成日見到八二 到。 哇，咁浪啊！ 如果我自己用 skip 嘅有啲 game 咧，我玩到直情系个倒数都唔见咗啊！ 咁咩嗱？我可能我玩啲 game 比较良心就系，佢通常咧佢倒数只出现喺女有女角色，即系男角唔计数嘅。即系话如果收十下咧，系个女角嗰十句发出十句声先至会先至零嘅。 咁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咁如果我佢三二一，尤其是三二一啦，三二一中间有好多唔系女角声嘅演变嘅话，就 通常 我知通常唔系， 通常冇嘢。 咁样你好都系好难算嘅。总之喂佢系尽量个谂尽量谂办法令你去就佢，因为佢就唔到你噶嘛，你咪你就 佢。通常佢讲到嗰啲位咧，佢倒数嗰下一定全部女角讲嘢噶。个男哥系唔会讲嘢噶， 系依个下边大家好聪明嘅，佢计到数。 唔系我话有啲系有啲系见到佢仲会有啲描述啦，唔系男哥讲嘢，男哥讲嘢你直情缩添啊，顶你个肺。 唔系通常去到呢个七嗰时候，佢通常知识到啦，呢啲写剧本嘅同埋做游戏嘅知晓噶嘛呢啲。 嗱你嗱咁啊讲翻，仲有个剧本咧就系、是、点解而家啲剧本咁 Q， 你个等咁 Q 沟咧？就系讲紧而家仲肯写 HM 剧本嘅，难听讲句，真系卖剩借系。即系我有少少本事把炮，除非你真系好中意 H game 啊，咁你通常咧，你又有翻咁上下水準咧，你就算喺啲雞公司做咧，你做得少，你做耐耐少少，你攞住你份嘢，你走去大公司敲門，佢哋都會收你，因為其實佢哋都缺啲似樣嘅人。 嗯、但反而講到呢樣嘢咧，喺今年上半年，2014年上半年咧。佢调色盘即係之前出纯白交响曲嗰间公司嘅，佢、最近出嗰隻新作嘅係唔知点解近呢半年係个宣传係好行好行系。 唔係近呢半年我要更正。 呢两年㗎嘛。 系呢几年从来咁样。 从来未试过。 系冇一隻系任何历史上冇任何一隻 H game 可以够本事喺秋叶原做到咁铺天盖地。你諗下有几铺天盖地呢，根本上呢当年蛋蛋咁样叮叮零零咁样。是那个程度的宣传嚟噶， 唔系咁夸张啊！ 周街都系， 系贴到四围， 四围都系， 即系你黑埋都见到嗰只宣传。 你谂下一只 H game 讲紧，你了不起就十万，即系买到极点都系十万。 真系你六位数极限嚟噶。 但系你既然够胆死，可以用跟抌级嘅宣传，当然净系下周月圆，即系但系都已经好恐怖啦。 咁你周月圆以外都好难做宣传啦，其实。 睇地方嘅啫， 时代都唔得啦，唔好玩啦。 但系会玩嗰班集集都系主要活跃喺出嚟。 效率问题。 一来啦，一来效率，二来真系我觉得即系呢招只出 H game。 就算净系限定抽完，都已经好恐怖。你谂下，你 Gundam 系讲紧系讲紧几百万人睇紧嘅嘢嚟噶，但系 几千 万人， 几多几千。 咁咧，你唔系你卖十万只，我谂最少都有三十万睇紧嘅。 不讲翻白色，不头先头先提开话讲白色交响曲就系、是、呢、這个 game 其实纯白交响曲啦，就系、是、呢、這个 game 我净系记得白色千雨中千秋嗰幕 嘅 啫。 因为呢个其实恶意嚟嘅，必须要讲嘅佢。原作 PC 版有四条路线，咁又跟住佢有其中一个配角阿莎娜咧，佢系攻略不能嘅，咁佢会喺阿美语学者嗰条线俾人飞甩咗啊，然后呢样嘢咧，佢就跟住佢喺唔知一年之后，佢又出咗只 PSP 版，就俾你攻略翻阿莎娜，然后条路线劲长嘅，即系已经系俾人叫做呢个 True End 等级嗰种级数嚟， 变相 DLC。超呃情嘅原 版，但系你重新买过嘅系啊。 但系虽然佢到动画版一样都系俾人甩咗，但系唔知道佢唔知道会唔会再出翻 OVA 啊一样嘢。 哦，咁呢个当年咧就我哋讲动画嗰阵时已经提，有提过呢样嘢，基本上系点话，大家求人得人啫，点话，大家点话得唔到嘅先系最中意嘅，即系我要讲翻呢个当年，真系要当年啦。 我永远都系 伊藤乃鬼味。 唔系，但系呢个本身攻略不能噶嘛。 就系因为 呢 game 嚟先， 唔 系 啊。With you，、 oh, 即系基本上佢两个主角，你系唔记得咗佢叫乜春嘅？咩？我记得其中一个唔知乜色啦，吓，我最多记得一粒字嘅啫，佢扮四粒字，两个人加埋八粒字定九粒字，我净系记得一个字啫。但系伊藤乃鬼呢一世都我记得，就系讲紧可能当时讲紧 L game 入边每嘅代表角色，竟然系一个不能 讲。系咪仲早过音梦嘅佢？ 梗系早过啦， 冇玩啦。年代尾差好似未到2000， 未到2000， 未到2000，好早期啊！ 即系所以但嗰阵时嘅 喂，同埋嗰时妹应该系个禁忌嘅， 唔系系实妹，因为佢讲到明明白白系实妹。 哦，咁 所以佢点讲啊？唔系冇弯转嘅，点讲啊？佢唔肯咁样下去。 唔系咁，你始终你嗰个年代，你要真系咁大胆，其实都有少少阻，都有阻力嘅。 其实讲到实妹呢样嘢咧，而家虽然话解禁咗嘅，但系我啲剧情真系全部。 基本上九成九十只入面有九只都系写得差噶。 嗱，唔系解咁，系点讲啊？当初自缩有好多人做自缩，系咁解嘅啫，冇冇咩特别去咩？ 系唔敢做嗰个系， 同埋你要明白嗰间 FNC 嚟，人哋大公司要面嘅。 啊 即系佢真系唔 咁，当年真系佢好卖得嗰啲。 嗱，我当我而家我系 FNC， 我大佬我出埋啲咩 Toy Box 啊 ，Care Fans 啲事，我都唔使 H 你哋班，我都揞晒袋咯。 系咯，咁我使乜？ 我使乜要佢下海咧？等于我做 AV 嘅，我都唔使落马就已经咁多人买咯。我系冇人买我先落马啦，虽然佢而家都唔敢落佢哋马啦，即系咁就咁解嘅啫嘛。即係當然啦，點解後屘會引申誒應該有冇人要實會呢樣嘢啦嚇？雖然我非常想抱租阿班木啊，件事個班木，即係點講啊？你唔篤咁去搞，你唔敢去搞實會就你嘅事啫。 啊 ，L game 裏面實會係必須元素之一嚟噶嘛？就當年最經典嘅同級生意， 會吸會得咁啊呢個實會。 系啊， 信得咁咯。 即系你又要，你当年讲诶， 即系伦理嗰、那个 讲演会嗰时已经讲过啦。你要搞会又唔敢搞个嗰条伦理，所以先要搞议会。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好戆居，好咩？ 所以而家佢 照咁样好多城市咪 但系所以而家佢基本上佢十会一讲到伦理嘅成个故事，就算佢开头铺得几好，通常都衰收尾。 即系咁呢个就系讲紧你话肯下马嘅，通常都唔养好噶啦。即系呢个大家都明白啦吓。即系你因为点讲，大家都系风俗业，你都明噶啦吓。即系真系好类似呢情况。我卖得好嘅，我甚至难听讲句，我直情唔出个冇 H 嘅，你都会肯买。 嗯、 即系当但系如果啲你要做到好贱，你要搞啲咩富啲卡 K 嗰啲嘢咧，咁、 啊、 就通常你已经系做到好贱噶啦，已经做到好贱、啊，肯做咁衰嘅人咧系冇乜人。即系好简单，当年已经讲紧。C C 画得好嘅，从来都唔会画鬼速 game。你真系谂下，最 top 嗰扎C L game C G 啦，系唔会画鬼速 game， 系全部画纯爱，而且又 系 啦。唔系因为佢哋系女啊，我唔认，我因为佢入边咧好多大部分呢啲嘢都系亲美内流， 冇咩犯险。 女嚟嘅，都系女嚟嘅，但系佢哋系，即系佢哋唔系真系唔咸湿。其实我有啲真系，咪就等 妄想。 我谂紧，你仲喊过我啊？你仲喊过我小姐？ 我想问下，市川小沙系女性男？ 唔好记得 呢个唔肯定， 即系通常都唔会话你听啊。不过有点解有啲人你人出咗嚟，一定知点解、 啊。因为佢话啲熟女系特别叻嘅， 即系 冇关呢、這个冇关 系。阿、啊、三女阿、啊、三二三都系啦，但系咪佢哋系唔会话计出 game， 即系呢、這个我真系唔知系佢因为佢哋唔需要画啊，定系唔想画。我估系前者可能 应该唔需要，可能唔系牌，即系做咗个名出嚟，即系你冇必要去即系踩多样嘢。 啊、 即系整， 啊、 即 系唔系 ，Lift 都有出个鬼速 game 嘅喎。 我知道，但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你出咗名之后，我 边只先好人 锁 咯，痕嗰啲话， 唔系锁痕痕一 game 嚟嘅鬼速 game。 O K， 冇意思 ，sorry。 即系佢系出咗只鬼速 game 嗰只锁叫锁，但系咧咁样基本上嗰只咧系两头唔到岸嘅，古仔唔多啲，唔系咁样话。古仔，你讲古仔又唔系真系好掂，你讲呢个鬼速咧，你又唔系真系好鬼速喎、啊。你讲实用就更加冇得讲，更加唔使讲添。即系点讲啊？系 N 头唔到岸，所以佢做仔一只就接咗。 讲开鬼速，忽然间谂一样嘢。我有几耐未我几耐未见过条玉条教育城系鬼速 game 而家一路都有嘅， 一路都有。 不过可能你冇玩到啫。 B Shop 嗰一类一路都有出。 B Shop 唔算系，之后所谓好似以前一类系就咩？Business 咩假鬼速六成版嗰种嚟噶嘛？ 真正要分落 SLG 上面噶嘛？一路都有，不过第一吃力不讨好，因为点讲咧？我用选项即系 AVG 选项都系咁样读咧。第一我唔使睇数值啊嗰啲嘢咧， 啊啲人唔中意睇数值噶嘛，忍住 系会比较受落啲嘅。哦，呢类嘢咧一路都有。 反而佢同人嗰一类可能就会多啲。 因为我记得一只 game 好多年前就多时年代就是、两兄弟调教个女主角。咁你如果你调教高呢个女主角走到你嗰边，你又知又啦，你阿哥嗰边。 即系啦，呢、这个唔系佢仲有啲咩？即系成有啲咩？嗰啲咩？羞耻度啊，露出度啊，有啊一路都有，系但系点讲啊？唔系大众咯，始终都系吃力不讨好。即系啲咁揾笨柒嘅嘢，边个做啫？但系一路都有，即系点讲啊？佢好有一栋有少量 fans 向住佢哋支撑住佢哋，可能真系得一千几百， 可能得两三千。 咁即系叫，如果真系好似黎克或者Bishop 系Bishop 呢间公司嘅主要。 Bishop 我觉得系以特别兽业三个一只已经系最接近呢一种形态，即系如果近年嚟讲。 唔系，唔好话Bishop，其实佢喺依类所谓叫做 key game 公司里面，佢我觉得佢系最有系统性嘅。 即系好出色，我觉得Bishop呢间嘢。 唔系，佢好容易认。嗱，首先嗱，好 个画风啦， 画风啦， 画风 游戏系统啦， 游戏系统只只一样嘅， 因为佢系好个人噶，就系首先就是你啲版图做无谓位，搵埋啲无谓位嘢，然后喺砌道具啊。 其实唔使咁简单噶咋，基本上咧佢去各都有特定嘅活动时间，但基本上你系佢如果有 event 嘅话，佢会话俾你听有 event， 跟住你行埋触发到事件啊。基本上佢啲 game 咧系我差唔多系只只都系一周目就直入后宫嘅全事件开晒，好简单冇难度。 有一个最妙嘅就系Bishop咧，佢一定事实就系、是。男主角咧身边一定系一个地喺游戏开始 有一个女角系帮佢嘅， 系啦，呢个系 Bishop 所有 同埋我有一样想吐槽嘅，嗰个男主角系唔知点解个设定只只都系呢个性欲异常者 啊，系啊， 唔系性欲异常者都算少啊，有啲系咩啊？你有白火像练成噶，之后咧我睇鬼作咧。哇！大佬你咁射法，你出身就一半射，睇射出嚟噶啦。 几公升嗰度？ 抽水泵啊嘛。 以公升计咯，嗰度。 呢个当年我睇鬼作动画嘅时候，哇！阿鬼作叔，你咁射法，基本上你已经脱水死咗噶啦。 唔系，定系佢可以将啲空气可以即系抽化成水分，跟住可以。 喂，大佬，咁大喺度三公升。 嗰阵时系有个 research 有个串啦，系攞嚟讲咩啊？系用呢个猎 hunter 入边嗰个念个系统啊，即系咩强化系就系好粗好强好长嘅。即系放出去咧，就系出真系放出几即系几公升嚟做单位嘅，即系变化系咧就系我唔记得乜嘢就系操作系就系捉手，即系佢系讲紧呢个 准程度一流嗰啲啊。 嗰六个系去讲啲 L game 嘅 嗱，去讲到呢度唞一唞先，因为阵间落嚟咧就会更加奇离古怪嘅 L game 表现技巧。